第二天结束啊，恁也有八天会使用功，爱真正认真来用功。第二天比第一天小可好一点啊，不过还是真困难。这个散乱不安、心猿意马的心，这么激动不安，亲像一只野兽，亲像狗同款的心，真无用，一丝仔都袂安宁。才当咧观察呼吸，又搁坐去想别项代志；当咧观察呼吸，心又搁坐去想啊别项代志。一项搁一项，一个接一个去攀缘，非常激动，实在真狂野。就亲像一只野牛、野象，拄到人类的社会，甲人类生活做伙，伊是遐尼危险，有真大个破坏力，会危害别人个安全。毋过，若是一个有智慧、有经验个人，来驯化即只野牛、野象，非常有耐心，持续来训练伊。安尼，一旦即只野兽接受训练，就会当用伊真大个力量来服务人类。伊过去危害人类的力量，即马变成服务人类的力量啊！同款的，这个掠狂的心，只要伊还未经过训练驯服，就非常危险，会伤害人。不过，咱若是想办法甲伊训练，伊强大的力量就会当帮助咱。不过，野象的力量是无法度甲心的力量比拼的。心的力量比野兽强过真济倍，无一项物件比咱掠狂的心搁较会伤害咱。同款的，嘛无任何物件比咱训练过的心搁较会当帮助咱。训练一只野象需要足大的耐心，方法熟手的孙秀才绝对袂对野兽来受气，袂去对伊产生愤怒、亲近的心。伊会非常有耐心、有毅力来训练这只野兽。同款的，你嘛一定要非常有耐心来对待你掠狂的心。你袂当妄望伫一两天内就会训练的好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你若是因为袂当马上将伊训练好，啊来生气，哦，你看咧，我已经用两天的时间，还是无法度将心训练好。心就会愈掠狂，愈危险。爱有耐性，你一定爱非常有耐心来用功，一直来用功。到最后，你一定会赢，你一定会当将心训练好。毋过，你一定爱家己精进用功，无人会当代替你用功。你一定爱战胜家己，你一定爱自我解脱，无人会当代替你。有人成功净化了伊的心，已经觉悟解脱啦，而且充满慈悲来指出这条正道。不过，你一定要家己来行上这条正道，一步搁一步，你一定要家己行到上尾目标。无人会当将你扛伫伊的肩胛头，帮你行到上尾目标。嘛，无人会当将别人扛伫肩胛头。帮伊行到最后的目标，这是无可能的。每一个人一定要家己精进用功。当然，当你开始走入这条正道的时，你会开始甲圣言的频率相应，甲正法的频率相应。你会得到所有的启示甲力量，你开始得到真济支持。这是我家己甲真济学生的经验，所以我知影。你嘛会得到这种支持的力量，你会当称呼这种力量是恩典，或者是功德。不过，你还是爱家己行伫这条正道里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真实故事。有一遍，佛陀住伫哥萨拉国的首都舍卫城的精舍，伫遐有真济出家众、在家众跟随伊。学习率来观，因拢得到真济利益。有一位居士，逐天暗时拢到精舍来听佛陀开示。毋过，伊从来毋捌修过来观。有一暗，伊比 平常时较早一点啊，当时只有佛陀一个人伫遐。伊就来到佛陀面头前，向佛陀顶礼，而且问讲：“世尊，有一个问题困扰我足久啊。平时有真侪人伫你身边，我毋敢问。下暗，敢若你一个人伫遮，我会当问你袂？”“哦，问啊。”“你无应该伫心内对佛有任何疑问。”只有居士问讲：“世尊，我来遮亲近您已经几啊年啊，我了解你所教的道理非常好。毋过，我观察来遮学佛的人内底，有一寡已经完全解脱啦。对因的做人讲话，咱会当感觉因是解脱的人。也有真侪人虽然无完全解脱，毋过我发觉因变甲比以前佫较好。毋过世尊，也有真侪人亲像我共款。”拢无改变，所以我的问题是：世尊，亲像你这么有能力、这么慈悲的人，若是人来亲近您、皈依您，为什么你不用你的慈悲加持，予因解脱呢？世尊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，困扰我，想要请教你解答。佛陀笑了笑了，伊伫咧教示伊的弟子，毋过。要是有人毋捌，伊只好阁向即位居士解说一遍。毋过佛陀的因材施教，伊是以学生的天资根器来决定伊回答问题的方式。有时阵，伊会以倒问的方式来回答对方的问题。伊就倒问讲：“哦，即位居士啊，你是为倒位来的咧？”“世尊，我住伫遮。”“住伫哥萨拉国的首都夏威城。”“哦，无成无成，你看起来无像咱遮的人，你一定是为别个国家搬来遮的住的。”“是啊，世尊。事实哩，我以前住伫马加达国的王夏城，几年前才搬来。安尼，我请问你，你是毋是搬来遮了后，就无阁转去，是毋？”“哦，毋是，世尊，我也是时常回去，我也有真侪亲戚朋友住伫遐。我甲遐有生意的往来，所以一年内底爱回去王舍城几啊遍啊。”“安尼，你若是时常为遮去王舍城，你对来回王舍城的路一定真熟哦。”“是啊，世尊，我对路足熟。”“安尼，你伫遮住遮尔久，一定嘛交了袂少朋友，一定有一寡朋友甲你真亲密点。”“是啊，世尊，确实有一寡朋友甲我真亲密。”“安尼，遐个甲你真亲密的朋友，因一定知影你是为马加达国的王舍城搬过来，而且一年内底你爱来去王舍城真济遍信。”“是啊，世尊。”安尼，你遮个朋友嘛一定知影你对来去王舍城的路真熟点。”“是啊，世尊。”“因内底嘛一定有人会问你，即条路要安怎行，迄条路要安怎行，你敢会暗藏？”“这有啥物通好暗藏的咧？”“世尊，我非常清楚向因解说，你为夏威城遮出发，开始向东边行。你会安尼行，然后伫遮伫遐转弯，转到瓦拉纳市，坐落去，为遮行，为遐行，伫遮转弯，伫遐转弯，转到波利加亚，阁继续顺即条路行去，你转到王舍城。”“安尼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向因解说过路草了？”“你遐个朋友拢一定捌到王舍城信，这哪有可能嘞？世尊，因若是无要出发的话，因哪有可能会来到王舍城？”“其实啊，这就是我逐天一直咧向大家讲的。来遮亲近我的人，拢知影遮有一个人已经完全解脱了。伊问我这条正道要安怎行，敢讲我有保留？无啊。”“我真清楚咧对因说明， 恁爱安尼行，就会达到即个阶段、迄、那个阶段，阁继续行，恁就会达到上尾目标。毋过，若是有人听了后，只是应三声，沙都沙都沙都，然后拜三拜，却连一步拢无踏上即条正道。安尼，伊是要安怎会当达到上尾的目标呢？我已经对因基础即条正道，我会当做诶，拢已经做啊。若是有人开始踏上即条正道一步，伊就离上尾的目标接近一步。若是有人已经行一百步，就离上尾目标近了一百步。若是有人已经行了即几条正道，安尼，伊就已经行到上尾目标。每一个人一定爱家己行上即条正道，别人无法度代替。我若嘴焦，别人替我啉水，我是无法度治嘴焦。我若破病，别人替我食药啊，我的病是袂好的。代志就是遮尔简单。咱若是毋家己用功修行，啊，只是仰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，会对咱特别慈悲，会加持咱，这是无路用的。佛陀用巴利语，这个印度当时的语言，讲了这段话。 Tumme hikki changa yata pang Akkataru tathagata Akkataru tathagata Tumme hikki changa yata pang 意思是，你一定要精进认真来自求解脱。塔塔嘎达是如来，是完全解脱的人。塔塔嘎达如来的意思是如所将来，是已经达到究竟实相的解脱者。这位如来，这位已经达到上尾目标的人，非常慈悲地向你指示这条正道。阿卡达罗，伊只是指出这条正道。阿卡达罗，塔塔嘎达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已经达到上尾目标的人，只会当基础这条正道。啊，每一个人一定爱家己行上正道，一定爱自我解脱。咱若是已经接受，我一定爱行上正道，一定爱家己行过每一步路来达到上尾目标。安尼，所带来问题是，这条正道是啥物？要安怎行呢？这佛陀拢捌解说过啊，而且将其一生一直咧向世间人解说这条正道，这个法。法的意思是法则，也就是讲普遍性的自然法则。这个支配了整个宇宙，包括有情无情的普遍性的自然法则。咱一定要了解什么是这个自然法则，咱一定。要了解，我若是违背这个法则，我伫当下就会得到处罚。我若是遵照这个法则来生活，我就开始得到奖励，我就开始走向解脱的上尾目标。有一遍，有人问佛陀讲：“世尊，我完全毋捌高深的哲学，请你用几句话甲我讲，什么是正道？”佛陀笑笑讲。我是人人拢会当实践的，嘛是每一个人拢真好了解。若是无了解法，啊，只是对法的点人知识，是无啥物路用的。法是会当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达，然后伊用几句当时的话解说讲。 色不薄不色也可能。Kusalasai upasampada Sachita pariyodapanang Etang Buddhanasasanang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这是诸佛的教示。 沙沙人意思是教师，布达人意思是诸佛，这是诸佛的教师，伊从来无讲这是我的教师。佛陀并不是倒一个人的名，佛陀的意思是一位觉悟者，一位解脱的人。佛陀真正的名叫做交达摩，而且成佛并不是倒一个人的专利，并不是只有交达摩才会当成佛，任何人拢会当成佛。当然，要成佛并不是遐尔简单，不过只要非常精进来修行，每一个人拢会当达到完全的觉悟。当一个人成佛的时，伊所教示的就只是这個。无其他的，佛陀所教示的是啥物呢？ 萨婆巴巴斯埃卡仁恩，埃卡仁恩阿布斯坦， 阿伽拉朗盖卓，萨巴所有的巴巴萨种种罪恶的代志，也就是诸恶莫作。古萨拉萨古巴桑巴达。就是众善奉行，乌巴桑巴达意思是讲入去现虔诚行为的范围里。三吉达巴利哟达巴当，就是一直咧净化你的心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这就包含法的传播，啊无任何漏交，袂当加。任何物件，所以伊叫做圆满的，嘛袂当企图任何物件，无一丝仔错误会当企图，所以伊叫做清净，毋免排除任何物件，嘛免加入任何物件，这就是法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。觉悟者所教的法是普遍性通用的法则，伊过去是安尼，现在是安尼。未来嘛是安尼，伊适用伫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众生，即就是法。毋过因为起小无知，人人未记起法的实质内容，啊，创造了派别主义。啊，即个话就开始有无同的意义啊。每一个人拢讲诸恶莫作，无一个宗教教人去做歹事。每一个人拢讲众善奉行。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传统都这样教教示，自尽其意。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宗教、每一个传统都是这样讲。不过在解说里就各有差别了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的。当法成做宗派了，这些宗派是虔诚信徒，他们凡是会申请某种加持，手提某种念珠，就是说有这种外表的人就是善的，其他的都不是，这样的定义实在是错误的定义。另外一种错误的定义是，每一个宗派都有属于因自己的仪式，所以有人会说，重视这种仪式典礼的人才是善的，不重视这种仪式或者典礼的人是不善的，这是对善恶的另外一种取笑的定义。要有一种定义，予人搁较分袂清楚善恶个，就是每一个宗派拢有某一挂信仰、教义、德理，因会认为信仰即种德理佮教义个人才是善个，无即种信仰个人就毋是善个。安尼个定义就法度毋是法啦。就法来讲，善恶个定义一定爱是普遍性通用个，外在装饰。仪式、典礼、得到信仰，会因为人、因为宗派来无同款。不过，对法的定义就袂当无同，因为伊是普遍性通用的。安尼，什么是恶？什么是不善的？无论是身体或者言语的行为，只要会伤害其他的生命，会干扰其他生命安详佮和谐，这种代志就是一种恶行，一种不善业。什么是善业善行呢？任何一种身体或者言语的行为，只要会当促进帮助其他的生命过着安详佮和谐的生活，这就是一种善业善行。 当一个人一直为实际经验深入去，遵照自然的法则咧生活时，法律定义对伊就会变甲愈来愈清楚。所以大生爱做的是诸恶莫作，这就是戒。是啦，身体或者言语，莫做出会伤害到其他生命的代志，也就是过一种道德的生活。说落去是众善奉行，上好的善行，就是做你家己心的主人，千万唔通做你心的奴隶。爱学习要安怎互家己专注，只爱以善行做基础。啊，当一个人一直咧行伫这条正道，伊就会体会到佛陀的教示是遮尔普遍性的。实践这条正道的第一步叫做戒，是啦。第二步叫做定，萨玛迪。第三步叫做慧，班涅。班涅是智慧内观的意思，也就是讲，照着对内在实相的直接经验，培养出了伫自然法则的智慧，进一步过来改变内心上深层的习性模式。第一个是戒，是啦，爱遵守道德。一开始，咱爱先伫知识里了解戒。有影，我无应该伫身体或者言语里有任何伤害其他生命的代志。若是有人要伤害我、害我，我会无欢喜。所以我若是去伤害或者杀害别人，伊嘛无欢喜。所以我无应该杀生。若是有人偷摕或者抢劫我最爱的物件，我会真伤心。所以我嘛无应该偷摕别人的物件。若是有人强奸阮家的人，或者甲阮家的人有无正当的性行为，我会真无欢喜，心会真艰苦，所以嘛无，我嘛无应该做即款代志。若是有人讲白贼想要骗我，我会真无欢喜，所以我嘛无应该讲白贼欺骗别人。当别人对我讲粗鲁话，我会无欢喜，所以我嘛无应该对别人讲粗鲁话。我知影，而且每一个人拢知影，无应该安尼做。毋过，当一个人啉酒醉或者酗酒的时，伊就无法度控制家己，伊就会变成酒精或者毒品的奴隶，来犯着一挂伊原本无想要做的恶行。所以我无应该啉酒或者酗毒品。这就是一个人伫心的表面里，伫知识里所应该理解的。若是一个人伫知识的层面里有搁较深一点的了解，伊就会知影。人是群居的动物，一定要跟其他的人共同生活。伊家己若是一直咧制造干扰四周围气氛的行为，一直咧制造无安详、无和谐的气氛，伊哪有可能享受安详佮和谐的气氛呢？我若是伫家己的四周围放火，我的四个念头就烧满焰火。我哪有可能妄想家己会当得到内在清凉佮平静呢？这是无可能的。所以我一定爱互家己四周围气氛会当变较安详、较和谐。只有安尼，我才会当体验到内在平静佮安详。有影，你对这个道理佫较清楚啊。毋过，只有透过实际修行，你才会当真正清楚体验得法。你会为亲身的经验清楚体验到智慧，我伫内心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，也若无，我是袂伫身体或者言语里表现出不善的行为来伤害其他人。除非我伫内心有受气、嗔恨、恶意、敌意，也若无，我是无可能去害人的。除非我伫内心产生了真强烈的贪念。也若无，我是无可能去做贼偷摕物件。除非我伫男内心有男女情欲，也若无，我是无可能去犯邪淫的。就亲像安尼，只有我伫内心产生了自私妄图的不净烦恼，我才会伫身体或者言语里做出不善的行为来伤害其他人。 一个人透过实际行伫即条正道人的经验，就会开始了解这個，而且透过实际经验，嘛会开始了解到，当我内心产生了受气、嗔恨、恶意、敌意、男女情欲、惊吓、自私、妄图、贪欲的不正心念的时，因为遮个心念是违背自然法则的，所以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处罚我。我伫当下就得到处罚。咱毋是无相信死后会得到处罚，毋过即摆先莫讲遮，咱爱了解。你若是即摆产生不正烦恼，当下你就得到处罚，因为每当我受气的时，我是无可能伫受气的同时，内心阁感觉着非常平静安详的。同款的，我若是介多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，而且内心无生起任何烦恼，安尼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奖励我，我就会感觉非常安详。自然的法则就是安尼，所以莫伤害别人，莫伫身体或者言语里自作干扰别人的行为。事实哩，不管你知也是毋知，你拢是你家己受气的时第一个受害者。因为你若是想要杀人，你的心会得，你气到挡袂牢的时，你当下就已经受到处罚啦。你已经是家己愤怒烦恼的第一个受害者。当你走入这条正道人的时，这些事实就变得愈来愈清楚了。而且在更深的层面里，因为你已经开始在经验内在实相了，你的行为模式、你的生活方式也自然在开始改变了。因为你以前并没经验过内在实相，你的心都是对外攀缘，你也不知道自然的法则是这样，安怎处罚你，是安怎奖励你，你对这是完全都毋知影。即摆亲身体验了后，即个事实就变甲愈来愈清楚。啊，毋仅伫知识里，嘛毋是伫感情里，因为佛陀安尼讲，某一位宗教创始人安尼讲，某一部经典安尼讲，就来相信你，安尼是无虾米路用的。一旦你以直接的经验，实际清楚了解某项代志，亲像你将手放伫火顶面，你就体验到火烫着手。后边你就会真小心，袂将手放伫火顶面。即卖你的内心深处开始体验到，每当你伤害别人之前，你就已经先伤害家己啊！你内心的地狱之火，当下就已经开始在烧你家己啊！啊，当你做了善业，你就开始经验着内在天堂迄款的平静佮安详。所以，地狱是内在，天堂嘛是内在。当你开始体验着这个事实的时，就会帮助你正确来修行。应该安怎一步一步行伫正道里呢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都已经详细解说过了。这条正道以佛陀当时话来讲，叫做八圣道。阿利亚、阿他、伊伽、曼伽。曼伽的意思是道路，阿利亚是心性的意思，阿利亚曼伽是圣道，也就是讲，任何人只要走到这条正道里，一定会成做圣人，毋管伊是属于倒一个国家、倒一个社会、倒一种皮肤色、倒一种性别，拢无虾米差别。所以咱叫伊八圣道。八圣道会当分做三部分：悉啦、萨玛蒂、班尼、戒、定、慧三个部分。悉啦是戒，也就是莫伫身体或者言语里做出伤害别人的行为。啊，八圣道内底属于戒的部分有三项：萨玛瓦扎， Sama Kamanta Sama Ajiwa敬意、敬业、敬明，真内底，真内底，三嘛即字是正的意思，三嘛瓦杂就是敬意。你所讲的话，一定爱是正当的，是善的。要安怎分辨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呢？伫讲话的方面，你乃当知影什么是不善的，安尼其他的就是善的。袂使讲白贼，所以你讲白贼就是恶的；袂使讲粗话骂人，所以你若用粗话骂人就是恶的。袂使两舌，假使有两个人本来是朋友，你无意中听到某一挂歹话，你阁将这个话传去到另外一个人的耳仔，啊破坏了因的友谊，害因变成冤仇人，安那你就做了恶业。或者是你诽谤别人，拢讲一挂无意义、无营养的话，浪费你家己的时间，嘛浪费别人的时间，这拢是不正义。戒除这个不正义，其他的就是正义。三嘛瓦杂，正当的言语。刷落来是正业。三嘛卡曼达，就是正当的行为。判断正当的行为，也是用同款的标准。只要是会伤害别人的行为，拢是恶的行为。你若会当戒除这个不善行为，其他的就是善的行为。杀生、偷盗、妄语、邪淫、饮酒、嗜毒，拢是不善的行为。若是会当戒除这个行为，其他的就是善的行为。然后是证明。三嘛阿姊话，就是正当的职业。对出家众或者稳顿的修行者来讲，因以吐蕃化缘为生，无职业。毋过在家居士就袂使以吐蕃分者为生。在家居士有头路、有事业，认真做工课，也袂去伤害别人。即卖还是同款的判断标准。你的职业、趁钱的方式。一定袂使去伤害别人。若是你的职业有足大的利润，却会伤害别人，这都毋是正明，毋是正当的职业。若是你的职业是会促使别人犯戒，互别人过着无道德的生活，而且干扰别人的安详佮和谐，这嘛毋是正明，毋是正当的职业。譬如讲。有人咧贩卖武器、军火、枪、炮弹、枪支、原子弹、核子弹的生意，虽然赚足侪钱，有真好个利润，毋过任何人买遮个物件，拢会用来害人，这都毋是一种证明，毋是正当个职业。可能有人会讲，我并无害人啊，有影，你虽然无害人，毋过。你是咧帮助别人杀人，你是咧鼓励别人杀人，这毋是证明。你若是咧卖肉、卖鱼，讲我无杀生是别人杀的，毋过你是咧鼓励别人杀生，这都毋是证明。你若是饲精生，将因卖互杀猪的人，你讲是杀猪的杀的，我并无杀，毋是安尼。你是咧鼓励杀生。这毋是证明。你若是卖毒品、毒药，别人要去杀生，这嘛毋是证明。亲像安尼，你经营的生意若是咧鼓励别人犯戒的话，这种趁食的方式就袂使算是证明。啊，有时某一挂职业看起来真正当，毋过经营的动机确实毋对的，动机若毋对。这种正业会变成无正当，这是我亲身拄到的一项代志。真侪年前，我还未接触正法，我也毋知影要安怎观察内在实相。毋过，我一直拢认为家己是非常自发的人，一个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，因为我时常参加这种法会、那种法会，报时这、报时那。同时，拄好阮兜个人有 有人破病甲真严重。迄时阵，家庭医生拄好出去，我一定爱去请另外一位非常出名、非常无用的医生。我毋敢确定伊是毋是会当来阮家看病，所以我亲身去请伊来。去到伊的诊所，我发现平时伊的诊所拢是患者排满满，毋过迄天煞无半个人。当然，我感觉真欢喜，因为若是只有伊一个人，伊一定会来阮家看诊。毋过，因为好奇心，我问医生，奇怪，逐天你的诊所拢有真侪人排队看病，今仔日人拢走去倒去啊？伊就变面讲：“郭文卡先生，当年即个时阵，拢会流行一挂传染病，我毋知影今年是安怎，拢无传染病。”我听了后感觉真艰苦。医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，服务别人，帮助别人脱离病苦。毋过，这位医生的心态却是希望有愈多传染病愈好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医生拢亲像安尼。毋过，对这位医生，我感觉真痛苦。毋过，同时我也毋知影要安怎观察家己内在实相。当一个人也毋知影要安怎观察内在实相的时，就会一直咧看别人的毋对。你看，这个人遮尼歹，这个人遮尼恶，某某人嘛是真饭桶、真假咯。毋过，当我开始学习内观，开始观察内在实相，我发现家己比这位医生搁较弱。我来自做生理的家庭，所以我真了解生理人的心态甲动机。阮生理人有家己的用语，若是有战争爆发，或者闹饥荒，市面上货源不足，物资起价，套用阮生理人的用语，阮会讲：哦，市场景气啊，恁会当买卖搁较悬的价钱，得到搁较好的利润，有影是好景气。若是无闹饥荒，嘛无战争发生，市面上民生必需用品供应充足，物价落落来，阮就会用痛苦的口气讲：“哦，市场真差，景气歹，足害。”这是甚物款的心态动机呢？只要会当赚搁较侪钱，阮才毋管别人的死活。无收内观是袂去了解这个，会将即种取笑的心态看作理所当然。只要认定家己是以生理人的角色来服务社会，只要无害人的动机，做生理赚钱是足合理的，这并无毋对。毋管做啥物行业，只要伊的心态是我借着我的职业来服务社会大众，而且以这来赚利润，安尼并无啥物毋对。生理人向制造商买货，搁转卖予消费者，为遮赚利润，这并无啥物毋对。因为无可能爱每一个消费者家己去制造商遐买所需要的日用品，制造商甲消费者之间一定爱有一个中间者。毋过，若是即个中间商开始认为我做生理的目的就是要马上赚钱，安尼即种赚愈侪钱愈好的念头，就会予人掠狂，啊来远离正法。为了赚钱，无顾道义，就违背了正法。三阿阿姊话，证明是爱你心存善念，以正确的心态来赚钱，啊，莫伤害别人。每一个人凭家己的能力，扮演家己的角色来服务社会大众。所以，正义、正业、正明，这三项拢属于八圣道内底第一个部分，也就是戒律的部分。毋过，若是教是正法的老师，只是教人修戒，伊就无算是一位干悟者。干悟的人会教是完整的，包含戒、定、慧的法， 那只是假使恁应该安尼做，无应该安尼做，应该做这，无应该做那，这种假使敢那会互人倒兵耳入，正兵耳出，根本无效果。因为每一个人拢清楚知影，伊无应该做这，无应该做那，毋过，还阁会犯同款的错误。比如讲酒鬼，伊真清楚知影，酒啉过头对伊家己并无好处。教徒嘛清楚，我无应该跋筊，毋过到时伊嘛是照常啉酒跋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伊无法度控制家己的心。伊是家己心的奴隶，无法度做家己心的主人。伊是家己内心行为模式的奴隶，只是讲概率，即款的法并无完整，没有偌大的作用。所以下一步是定、三摩地，控制家己的心。你定要学习安怎做你家己心的主人。你定爱学习要安怎，互你的心专注，以清净做基础来互心专注。古萨拉、吉达萨、伊加、阿达，这就是定、萨玛蒂。八圣道人关系定的部分嘛有三项：萨玛瓦亚摩、萨玛萨蒂、萨玛萨玛蒂。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萨玛瓦亚摩是正精进、正当的努力。当你患病、身体真虚弱、无健康的时，你一定要加做运动。若是身体软，软到连抓起力都无，走路走到东倒西歪，有人会建议你要加做运动，才会当让你的肌肉结实。让你的身体勇健，同款的，当你的心衰弱的时，这两天你拢发觉到家己的心变得真严重、真衰弱，东倒西歪，拢扶袂起。当你的心衰弱的时，你一定要做一挂运动，让心变得坚强、稳固、健康，就能会当让你的心。变较健康的运动，拢是好的运动，拢是正精进。萨玛瓦亚摩有四种即款的运动，伫正法里，每一种运动拢是自我检知。第一种运动是检查你家己，哦，伫心的表层，我即卖有即种恶念，迄种恶念，安尼就将伊去除，去除即个恶念，就是。第一种好的心的运动，第二种运动嘛是检查你的心，即卖我的心并无生起即种恶念、迄种恶念，安尼以后卖互你的心生起任何不净烦恼，这是第二种好的心的运动。第三种运动嘛是检查你的心，即卖我的心生起即种善念、迄种善念，卖认为家己了不起。爱想，当下心生起了善念，我一定爱扶持伊，予伊佫增长。刷落来第四种嘛是检查你的心，若是你的心即卖无即种或者迄种善念，安尼着拍开你心的门窗，予还袂生起的善念来生起，一直来生起。即四种健康的运动会当予心变较勇健。这就是你已经开始在做的代志。下一个是正念，萨玛萨蒂，就是正确的觉知。什么是正确的觉知呢？觉知你当身心当下的实相，就是正确的觉知。你无可能对过去保持觉知。巴利语萨蒂有两个意思，其中一个意思是记忆。这甲正念无关，记忆是过去的代志，一直回想过去，这毋是正念，毋是正确的觉知。你嘛无法度对未来的觉知，你干那会当思考或者妄想未来，这并无帮助。只有你时时刻刻对当下身心 甲身心互动所显现出来是上保持家己即款个家己，才是真实个家己。即就是你开始咧做个，你已经开始分分秒秒如实咧观察呼吸个一入一出。若是深个呼吸，家己是深个呼吸；若是浅个呼吸，家己是浅个呼吸。若是呼吸经过倒边鼻腔，家己已经过倒边鼻腔；若是经过正边鼻腔，家己已经过正边鼻腔。同齐经过两个鼻腔，嘛家己同齐经过两个鼻腔。当然，你若是新生，呼吸变甲伤微细时，你可能无法度家己着窥视个出入。安尼，你会使刻意加重呼吸，小可加重呼吸。毋过，只是加重几遍呼吸，然后阁回转来正常个呼吸，安尼会当加强你感觉上微细个呼吸个能力。安尼，你是咧观察是上本来个面目，即就是如实个，即叫做亚他木达。分分秒秒拢是本来个面目，你得安尼做。另外，即条正道引导你为上早所体验的非常粗重的表面实相，深入到更加微细、更加微细的实相。伊探究了规个身体结构，为上粗的到上微细的实相，嘛研究了规个心理结构，包含心甲心念，上粗的到上微细的实相。伊当时的话，佛陀讲：乌拉里国，为乌拉里国到斯库玛，为初个到微细，每一步拢迈向斯库玛、斯库玛、斯库玛，微细、微细、微细。你贯穿了规个身心微细境界，然后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一寡物件。你发现到规个身心只是一直咧生起、灭去、生起、灭去而已。变化一直在发生，不过当你经验到超越身心的境界时，就要搁有生灭的现象。这是咱所无法度用想的隐形的上尾实相。伫法的道路上，无虾米爱用想的，无应该因为是佛陀安尼讲，或者你的老师安尼讲，啊来接受。你一定爱亲身体验到上尾的实相。啊，这种体验会乎你整个人脱胎换骨的改变。这种对究竟实相的体验，凡是只有几几秒钟的时间，毋过是刹那间，乎你自然成做圣人。当你为初重的实相，深入到微细、更加微细实相的时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净化的过程。当你愈深入这条正道时，你就会愈会当了解。所以，你清楚了解一项代志，就是当你为初重的实相深入到微细实相的时，你无法度去创造微细实相。你一定爱将这一切老化法老化自然来处理，自然的现象一直在运作。所以，对你来讲，不管显现出什么，你只是对保持家己。一开始，凡是你定爱做几遍深呼吸的、深深的呼吸，来帮助你对窥视出入的家己。不过，窥视会渐渐变得愈来愈微细，愈来愈轻微，你嘛拢会当觉知到。今仔日几工，你伫即个限定范围内。各地呼吸出入的接触，有得爱咱伫小范围内用功，因为所各地的范围愈细，你的心就会变甲愈微细、愈敏锐。啊，明仔载甲后日，你会搁较缩小范围。即马，你伫即个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，规工你伫咧各地呼吸出入的接触，各地呼吸出入接触的感觉。 你只是保持家己阴暗甲明仔载几工的时间，你将会经验到比这搁较微细的感受。呼吸的接触是一直拢存在，只是你从来无注意过，所以嘛从来拢无觉知到。即马透过实修，你的心变较愈敏锐啊，会当感觉到呼吸的接触，同款的，嘛有某一挂较微细的感受一直拢存在，只是你从来拢毋捌觉知到因。即马即个修行方法会帮助你感觉即个感受，但是你会当清楚感觉到的是上是树立的气息，甲呼出去的气息，因的温度无共款，呼出去的气息会小可小小，这是一种实相。毋过你却从来无注意到，伊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，外面的温度较低，身体里的温度。所以空气为外面输入体内时，接触到体内较悬的温度，所以呼出去的气息会小可温暖一点啊。你利用呼吸这个工具，深入到较微细的实相。你定在这个小三角形的范围内用功，在阴暗到明仔载以前，你会开始经验到发生在这个范围内会某一挂生化反应，即几个身体结构时时刻刻拢有某种生化反应，所以规身躯时时刻刻拢嘛有一挂感受。只要活咧，就有感受存在。伫即个范围里，你开始有感觉到某一挂感受，凡是是小个感受，可能是体内个热，可能是空气个热，你只是观察。即、这个小的感受，凡是是冷的感受，凡是是出汗的感受，你只是观察，啊，莫做别项。凡是是上的感受，安尼你只要观察上的感受，啊，莫对产生习性反应。若是上的感受升起，你对伊产生习性反应，你就开始病症。安尼，即就毋是正念，正念爱你只是观察。什么都莫做，只是观察，只是观察当下所显现的实相。上个感受升起啊，互我看卖，伊会动偌久？伊会一直增强，增强了后无看影。所有上个感觉，拢毋是永远存在的。伊升起，早晚会消失去；升起，早晚拢会灭去。所以你只是静静啊观察这一切当日发生的现象。生气的凡是是痛的感受，凡是是疼的感受，凡是是抽搐的感受，凡是是脉动的感受，凡是是轻浮的感受，凡是是沉重的感受，凡是是压力、病病的感受，甚至是疼，凡是是痛的、缩的、痛的、缩的的感受，凡是是麻麻的感受，凡是是打嗝的感受，凡是是担心的感受。不管什么感受，你拢无法度选择你要爱的感受，你只是观察，顺其自然，让自然扮演伊的角色，让法扮演伊家己的角色。不管当时出现什么感受，拢是当下的实相。你的工作只是接受这个实相，啊，莫对生起习性反应。不管伫这个范围内生起了什么感受。你只是接受并观察你，真可能你会经验到你无法度讲出名的感受，并无需要替伊号名。某一个感受升起啊，你只是客观来观察你，莫对伊升起习性反应，就已经达到要求啊。这就是这个修行方法所爱你做的。凡是有时阵你感觉袂到任何感受。其实，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时时刻刻拢有感受存在，只是你的心伤过粗啊，无法度感觉微细的感受尔尔。所以你若无法度感觉到任何感受，就转来观察呼吸，好好啊观察呼吸。 忽然间感受升起啊，安尼就开始注意到这个感受，持续观察这个感受，这个感受无去啊，其他的感受可能阁升起啊，这个感受无去啊，其他的感受可能阁升起啊。若是感觉袂到任何感受升起，就阁转去观察呼吸。毋是观察呼吸，就是观察感受。毋过，是爱较注重伫观察感受。有时阵，你会感觉到一种以上的感受同时升起，莫来参弄做伙，爱观察上美细的感受，设法互家己愈来愈会当感觉到搁较美细、搁较美细的感受。安尼，你的心就会变得愈来愈敏锐，搁较容易去感觉到美细的感受。爱了解，你将注意力集中伫即个限定的范围内，安尼会让你的心变得敏锐。你若是将注意力散布到规个身躯，安尼心是非常粗的，你就无法度深入到佛陀希望你深入去的较深的层面。所以，当你专注伫即个范围的时，凡是身体内其他的部分的感受嘛会升起，你无法度阻止遐个感受，咱莫怪因就好。身体内的感受一直升起，啊，你的工课只是探究即个三角形范围内的实相。若是鼻腔内升起任何感受，我只是观察你；若是鼻腔外升起任何感受，我嘛只是观察你。若是鼻腔以下、顶嘴唇以上的范围内升起任何感受，我只是观察你。毋过，伫遮个范围以外升起的任何感受，我袂去管伊，莫去甲注意。安尼，你会发现到，当你敢若限定伫即个小范围内用功的时，你的心就会变甲愈来愈敏锐。明暗甲明仔载几工，爱用即种方式用功，即就是正念。搁再来是正定，Samasamadhi。定 Samadhi 是心的专注，毋过正定 Samasamadhi 就无共款。正定一定爱有清净的基础，清净的基础就是无无明、摩诃。无迷惑，无幻想，无错觉，无猜想，甲无偷懒，你的心一定爱专注伫实相，安尼就是咧修正定。你只是觉得即个限定的范围内，当下所经验到的实相，一刹那你觉得实相，下一刹那你嘛是觉得实相，佮下一刹那你依然是觉得实相，亲像安尼，分分秒秒。时时刻刻拢无断，每一刹那你伫咧观察实相，你清楚保持觉知，也无任何间断。保持的时间愈长，你的正定就愈强。啊，即种正定会称作正确的，是因为你对所经验到的实相保持觉知，也无牵涉到观想。若是用观想，也就是某一个神、某一个女神的形象，某一个宗教创始人的形象，以观想的方式，让心专注下来。或者你一直复想某一字，你的心也会变较专注。不过，这拢毋是自然的实相。你持守戒律的目的，是为着要引导你走上第二阶段的定。啊，修定是为着要让你会当走上第三阶段的慧。安尼一直咧进步，一直咧走向上尾的目标。你若是依赖观想的，或者是创造出来的对象，或者无存在的事物，安尼就无法度引导你达到上尾的目标。所以应该观察即个范围里升起的任何感受，你只是对伊保持觉知，一直咧保持觉知，即就是正定 Samasamadhi。若是用贪爱、嗔恨，或者是无明做基础来让心专注，譬如打蜡的人完全专注伫蜡像的尊心顶面，只要目标一出现，伊就马上 发射正正子，射杀蜡物。这种专注虽然嘛是定，毋过却毋是正定，毋是萨玛萨玛蒂。佮譬如讲，一只猫仔完全专注，就伫鸟鼠仔空边啊。只要鸟鼠一出现，伊就扑过去夹鸟鼠。这时阵，猫仔嘛是完全专注，嘛是定，毋过却毋是正定。差不多每一种身体或者言语人的恶业，伫做作的时，拢有某种程度的专注，某种程度的定。譬如一个贱友啊，咧偷摕物件，伊的心是非常专注的，一定爱随时觉知伊所做的每一个动作。毋过，这并毋是正定，因为正定一定爱无贪嗔痴。当你咧观察呼吸，你并无无明，因为你对身体验呼吸这个事项，并无一丝仔猜想。呼吸一直拢存在，呼吸的接触嘛，拢一直拢存在。只嘛，你感觉到感受嘛，感受嘛，一直拢存在。你伫咧观察这个事项，并毋是以贪爱或者嗔恨来观察呼吸。你嘛毋是以贪爱或者嗔恨来观察呼吸的接触，同款的，你嘛毋是以贪爱或者嗔恨来观察伫即个范围内所经验到的感受。遮个事项一直咧发生，啊，你只是一直客观咧观察事项。即种专注，即种定，就是正定。啊，正定会当帮助你行入第三个阶段。智慧的阶段，戒、思、乐，会当引导你达到定、萨玛蒂，让你会当控制你的心。毋过，只是控制了心的表层、慧、般若，会当让你入去到心的深处来净化你的心。所以，智慧是法的第三部分，就是伫潜意识的层面净化你的心。这潜意识就是你痛苦的根源，你所有不净烦恼的源头，这是烦恼甲痛苦生起佮增长的所在。一定爱予你过去所累积的不净烦恼浮到表面，而且灭去；浮到表面，而且消失去。这是非般若的部分。咱今仔日无要讨论，会伫明仔载讨论，因为恁后日。特别入去智慧的境界，理论甲实修一定要齐头并进。即卖恁是伫家个范围，恁爱严格、谨慎、遵守所有戒律。恁嘛当咧修定，也着是时时刻刻对即个范围内所升起个实相保持觉知。好啊，利用时间，好啊，利用即个有清净戒律做基础个机会，伫即个环境内。你无机会放假，而且有遮尔安详、宁静的气氛伫你的四周围，你爱好好啊用功，好好培养你的定力，好好利用这个环境甲即变机会。时间真宝贵，你有遮尔难得的机会，遮尔好的设备，遮尔好的法，遮尔好的修行方法，爱好好利用这一切，为着你家己下当搁较好，为着你家己的利益。为着你家己的解脱，为所有的贪嗔痴的束缚、锁链、枷锁链解脱出来，为所有的痛苦链解脱出来，享受到真正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。愿恁拢会当享受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、真正的快乐。